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本周，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去世，享年84岁。今天上午，单田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单田芳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热爱的评书事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单田芳评书中的千军万马。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啊，是唐代大诗人王昌龄所写的《出塞》，如今多少人都对他喜爱有加。咱们单说民国有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此人叫佟麟阁，他就喜爱这首诗，亲笔把它写下来，挂到自个儿的寝室内，反复的诵读，而且是朗朗上口，十分动人。咱们要讲的这一段书，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单田芳著名的评书代表作《佟麟阁》。单田芳老先生的声音是很多人的记忆。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11号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京唐一拍天地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带着大家了解单田芳先生，了解评书中的千军万马。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相声演员李宽，以及我们的同行，也是单田芳老先生单老的学生苗林。 大家好，我是李宽。 大家好啊，我是苗林。 其实说到单老的离世，是这几天曲艺界、文化界可以说是最悲痛的事件之一了。 没错，他跟常宝华挨着太近了，就是巨星陨落，两件事都凑在一起。实际上他们也是年龄也到了，80多岁。 单老师的女儿阿慧阿姨在9月10号教师节当天的时候，我正好给阿慧阿姨发了一个微信，我说那个希望能去看看单老，教师节快乐，因为已经有一阵子没去看了。那个时候阿姨就已经说那个单老师可能身体并不是特别好，一直在疗养中，但没想到第二天就去世了。 悲痛的事情哈。单田芳是1934年12月17号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我们也跟着评书演员刘钊去了解一下。 在天津的一个茶馆里，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位评书女艺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拖着8个月的身孕艰难地登上了舞台。那悦耳的嗓音和水腔，他那娴熟的一招一式，顿时引起台下阵阵的掌声，都被他那精湛的艺术功力所深深的吸引。可正当这个女艺人的演唱刚要往下进行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腹中阵阵的剧痛，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刚喊了一声哎呀，接着就手捂着肚子咣当一下倒在台上。当天晚上，这个女艺人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当时那个寒冬腊月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评书艺术家之一，他就是单田芳。 人生在世，难难难，酸甜苦辣，麻涩咸。起早贪黑为温饱，争名逐利不听闲，倒霉之事7、8、9，如意的事儿12、3， 喜迎盛世，天地变，时意神州，笑开颜。 天有不测风云呢。1951年，一场规模空前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单田芳的家庭真是大难临头啊，父亲被人诬陷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母亲后来跟父亲离了婚，另嫁他人，而原本已经考入东北工学院的单田芳却因为严重的痔疮辍学回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我那是觉得就天塌了，心灰意冷，对前途全都丧失了信心了。最后跟评书结缘也是一种偶然，但又是一种必然。本来我们家里的励志改换门庭，就是会下九流不如人，我给他起个名叫文明乞丐，我对这个行当很厌恶的，偏偏的还没跳出去。我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叫李庆海，说评书的，他就喜欢我，给我点拨，你想蹦你也蹦不出去，这就是命。你要干老本行，你是这里的虫，你从小耳濡目染，你全知道，书都在你肚子里装着呢。因为我们家里的三亲六故是说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们每当坐在一起就谈一些心得，我就在这环境之中长大的，一点一点渗透吧。另外我母亲不识字，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完全口传心授，他怕忘了时间长，让我在旁边做记录。明英烈，我这书我就是这么记下来的，这样呢对我来说也是个学习，为以后说评书打下了基础。诸多因素汇集在一起，逼迫的我没办法，就得选择这条路，所以我就归结成时也运也命也，就该着我干这。 可以说单老虽然是出生在曲艺世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这个行当的哈。今天也有这个真正学过的，说当年的评书艺人学艺都是师傅一句一句的说，然后徒弟一段一段的这么背。 基本上是口口相授。单老师当时是拜了李庆海老师，但是他其实还有两个老师不得不提，一个是赵玉峰，另外一个是严廷荣。其实因为我从小呢是受刘彦广老师的开蒙，跟刘彦广老师学，然后来北京之后呢跟单田芳老师，刘老师和单老师的教法是差不多的。刘老师呢会先把那个段子先给我，让我回去背，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七八岁的样子。然后呢背完之后呢我去他家来演。那单老师也是一样，他会把那个张作霖手黑或者说隋唐演义后传侯君集，他先说一遍，然后让我把这个录音呢录下来，回去又在那个电脑上扒，一句话一句话的扒，口口相传。那如果我在演的过程当中语气语言表情动作不当，他会让我停下来，他来说一遍，让我进行模仿。因为评说要讲究眼中有物，言必由衷，眼到手到口到心到，就是你眼睛要看到那些人物，要看到那些画面。就比如说我爸爸来了，我眼睛要看我爸爸多高，1.75米，我不能抬，哎，我爸爸来了，我眼睛往上一抬，那是姚明，我爸爸来了，哎，这可能就是身高比较矮的啊，郭敬明。你如果只是自己在家琢磨，可能没有这样的大师给你指点的话，就有的时候会走偏，而且一些动作呀，也不是特别的一些标准，而且这个赞赋啊、开脸啊，你要背很多很多。这是有这个有书的，这个是有书的，但是现在其实。你再去找这些书还是挺难的，而且有一些这个就是老先生的一些活儿，他都是用笔写的，他有这个活儿，但他基本上不会公开，就有点压箱底儿的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自己的道活，其他人不会，就我会，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当时单老师成名是明英烈，这个就属于他的道活。基本上都是要真的是去家里面，你要去学一句话一句话的去抠才行。而且千军万马，你一个人要扮演特别多的一些角色，你还不能混乱。尤其你眼神的这个视线，你看这儿再看那儿，它是有讲究的，不能乱，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除了优秀的作品以外，哈，单老有家传有学历，而且还开创了很多的第一。 确实是，刚才也是有这个话外音嘛，说他可能因为当时生病，身体的原因没有去读大学，但他还是去上了这个函授班，在辽宁这样的一个大学，所以他整个的文化底蕴是不错的，而且他从小是上私塾的， 也是读这个四书五经。在这个80年代之前，他受过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和苦难，也正是因为他尝遍了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所以才能让这个评书他具有厚重感。而且呢，就是单老师他非常懂得创新，他应该算是在广播当中第一个走向广播，并且把广播评书发扬光大。 对， 而且他也走向了电视，同时他也第一个是走向网络的。 对， 走向新媒体的，直到现在，你看去一些这个 APP 上面也能听到单老师的评书，所以他在这一方面是做的非常成功，就是评书的一种市场化，这个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就是需要一些怎么说呢， 眼界， 对，眼界包括一些格局， 这是 需要一些这个见解的。而且他真的是与时俱进，你别看他七八十岁了，因为我是做体育的嘛，06年的时候单老师在中央电视台的5套做了一个体育评书世界杯，评书与体育相结合，他也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因为我呢也是曾经跟他说，因为我评书与足球解说相结合嘛，跟他探讨过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自己呢也觉得挺好，但是他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能喧宾夺主，因为赛事还是本身，千万不能过了。现在回头想想，他说这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确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子昂也知道我的这个评书元素加入太多，被球迷这个质疑也挺多的，但是他还是很理解，也很支持我这样做，所以他是一个很与时俱进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对，可以说既在创新又在跨界啊，这也是为评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1966年，他人生的第二低谷将要持续10年之久。足以让他尝尽人世间的磨难、屈辱、绝望和痛楚。可就在这暗无天日的苦难岁月里，评书为他的生活带来了仅有的一点光亮。 这一条龙一眼望不到头，组长一说开干吧，这条龙缠到晌午才能到那头，天天是这么规律。哎呀，又累又枯燥无味，两头不见太阳，腰酸腿疼。后来我想个办法，我说得了，我干脆背书得了，我别浪费这时间。出刀一下这地就开始想，哎呀，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背完了开始。话说隋朝年间，从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走了仨人，两个借差，一名罪犯。这罪犯长得什么样什么样，秦琼开始背着书，一会儿就到地头了，也不痛苦，忘了这书那书，凡是我会的吧，就全背个道。有时候还在想，将来如果有一天重返舞台，这段书不应该这么说，应当把它改编了这么样说。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1978年12月，饱受冤屈的文艺工作者重新迎来了艺术和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说评书首先需要什么？需要嗓子，需要牙齿和舌头，这三样都配合在一起才能说出话来呀。可这时的单老除了舌头没啥问题，嗓子和牙全不行了。嗓子呢，是因为不懂得保护，再加上急火攻心，基本上已经失声了。而牙呢，被一脚踢掉的。你看看，眼下总算是能重返舞台了，可这家伙事儿又不行了，看来只能先动手术治嗓子，然后再镶牙吧。 牙龈老肿，老发炎，老出血，就那样我到电台去录书。我录书录隋唐演义那时候都这样，回到家把假牙套摘了，把脓泡挤开，一挤开它就不那么疼了。后来牙科大夫说你就剩了13颗牙了，而且我经过检查全都没有用，干脆都拔了，换口假牙。我说我才46，下决心就拔牙。人家告诉我分2期拔，我告诉不行，我说我等不及，来吧，一块来吧。那一会儿就拔了13颗牙。我就听咔哧咔哧咔哧，旁边有盘拔下去，哐当，拔完了，我照镜子一看，把我吓一跳，不认识我自己了。你这牙上下都没了，当时就短了，你知道吗？这脸型都变。大夫说你好好回去养着吧，2月以后长平一点再镶。那是电台，我上部《白眉大侠》录完了，拔完了没到一个月，20来天我就去了。大夫说你不行，你这窟窿都没长平呢。 他怎么想？我说别，我说我时间有限。他给我上假牙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拿来，我给你上疼一下。我说没事儿，咔嚓呀，这也是，哎呦这脑袋，哎呦我的妈呀，这嘴里当时满了的，我就觉着脑袋发紧，满嘴都是牙，舌头也没地方放，真就说不了话呢。他就对着镜子练，在家里头，白眉大侠徐亮，那这不让他白他不让他，那牙老咬嘴唇，他不会使那股劲儿。练了一个多星期，觉得差不多了，我上电台了。他不行，吐字不清楚。我说再过几天吧，又过几天，逐渐适应了。我说我是在那么一种情况下坚持录完白眉大侠的，以后我就一口气从不间断在电台。 刚才听的是这个慎老这个牙的事儿，以及他嗓子的事儿，其实可以说是谈笑风生。慎老这个独特的嗓音叫云遮月。 其实我觉得他嗓音啊，就是后来包括一些浅显或者说初级的评书爱好者，就是拿他这个嗓音，甚至我们说相声的有拿他这嗓音开玩笑。那会儿中央电视台有那小品什么的，是忽冷忽热爱感冒什么天气预报早着，这实际上是玩笑。这个我认为代表不了单田芳。实际上他这种发音啊，包括他这种吐字，你听，实际上他是脆，进来了，是吧？实际上他站的是脆。大家也发现，大家都在学这个嗓音，我们学杨坤学什么都能学那么好，但是为什么你们学单先生学不了？因为他这里太多的内涵了，底蕴，然后说的这种断句、逻辑重音等等等等的技巧都融在一起，只不过他表现出来是。就是云遮月， 干净，对，而且呢，他这个节奏啊，各方面他和别人不太一样， 字字入耳，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单老师为人也好，还是他说书的风格也好，可以说比较接地气。包括因为他有自己很多的一些独有的一些口头禅啊，包括一些俗语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满千良品自高，就类似这样的。而且他会把一些东北话的一些这些元素，虽然他是用普通话讲评书，但他会把那个东北话的一些特别接地气的一些话呢融入到评书当中，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让人一听啊很亲近也很真诚，跟你这个唠家常似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我端着在说。单老师他很小的时候他在茶馆啊在剧场啊说评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茶馆啊这样的地方，你去说评书啊，你去说相声也好，李欢老师应该有自己的相声俱乐部， 对， 也有剧场，所以只有在这种地方你去说这些曲艺门类的一些东西，你才能锻炼出不一样的一些语言，你再去广播，再去电视，你再去网媒，它就是 a piece of cake，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而现在说实话，评书艺人，真正评书艺人，相声演员，像李宽老师这样的，他能在扎根这样的一些实地，真的非常难得。而评书你要去茶馆，说实话评书茶馆北京还有一些，但是你去其他的地方真的是太少了，基本上是见不到的，没有一个地方是专门说评书的， 有点示威了啊，那 不是有点儿， 这个， 我觉得真不是有点儿，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吧，特别是在这个80年代， 对 啊，评书应该是正好乘着广播这样的一个发展期啊，一下子是非常的火爆， 是 啊，基本上大街小巷啊，每一个小孩也好，大人也好，你都在听评书，那个时候评书还能上春晚呢， 是 啊，袁阔成老师在春晚说过评书《赠与善》。刘兰芳老师说过贯口，那段贯口特别精彩。所以但到了90年代，89年他说的那个春晚，90年之后评书就没再上过春晚。到了21世纪的时候，尤其是网络电视特别红的时候，特别火的时候，再加上其他娱乐形式的一些冲击，包括其他的一些喜剧元素啊，包括电视剧电影啊，你说现在还有说唱啊，这些元素的一些加入之后呢，说实话很少有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能静下心来花上这一个小时哪怕是半个小时去听评书了。所以只是伴随性的了，就是你去出租车打个出租车，那个出租车这个师傅特别喜欢听评书，偶尔听那么一两句，但它不具有持续性。但评书也好，还是其他的曲艺门类也好，必须静下心来泡壶茶，然后你在那听，从这个第一回听到最后一回，然后相声也好，评书这老艺人也好，留的这些扣子呀，他设的这些悬念啊，这些味道啊，包括一些为人 处事人情世故都在书当中，其实这些东西才是最宝贵的，也是能给人人生所启迪的，这是我的一些理解。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能回归到一些传统艺术当中。 那当时单田芳老先生的评书作品啊，其实也是影响了很多的年轻人的。我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能回归到一些传统艺术当中。 那当时单田芳老先生的评书作品啊，其实也是影响了很多的年轻人的。我们也来听一段青年演员李林是怎么说他对单田芳老先生的印象，以及他对单田芳老先生本人的印象的。 先生去世以后，就是我们这种说那是晴天霹雳，他是所有的75后到80后童年记忆，正午之时阳光下苍凉的声音，这个形容单先生艺术的情境是非常对的。那时候广播是主流手段，最容易传播的形式是什么？就两个，一个评书，一个相声。然后在当时那个土壤下面，天时地利人和都集齐了，才能出现这样的大师。我那时候才13、14啊，我那时候是去北京电视台录一个节目，然后我还不是一期，是我帮着录那期，录完了以后第二期单老师才来电视台，我在电视台等单老师等了4个小时，等了4个小时，最后让老爷子给这个签了个字，然后跟老爷子聊了两，然后让人家单老师给签了个字，然后单老师那会儿我听白木大侠，单老还在这个说听到哪儿了，哪个台放的呀，播到哪儿了，还在问，哎，为人很豪爽啊，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是单爷最火的时候，我也没看人家带六个助理8个保镖得有房车，他为人很谦和。而且你像单爷的评书里头，他其实借鉴了很多他多书艺术的形式。单爷的书就跟他为人一样，听他的书就是豪爽，对吧？你听他书特别解恨，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而且单爷的书的筋骨非常好，其实都是因为受到了传统评书的影响才会那么热衷爱读武侠小说。其实那就是那个时候的造梦大师， 可以说是真的是造梦大师，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刚才李林也是说了他这个记忆中跟单老见面的这个事儿哈，觉得单老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爱好，他的性格，在生活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演出碰上过几次，在生活当中到台上都是忘我的无我境界。他们如果进到这个屋里来说，就带着那种光亮，带着那种光环，他来了我们三个都感觉这屋里气场都变了，他是自带发动机的那种感觉，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带着那种侠骨柔肠的那种劲儿。比方说台上这窗帘怎么样啊，今天来多少人呢，买多少钱一张票，其实这跟他都没什么关系，但是他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关注，都是他的热爱。 当时我上大一，2011年的时候，大一下学期，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说实话，那个时候90后很少有人喜欢评书了，然后我是特别兴奋的，因为我从小是听单老的评书长大的嘛，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到了提问环节，没有人举手，没多少人举手，我啪就举手了，我特别特别兴奋。我说单老师，我特别崇拜您，然后呢，我从小是跟刘彦广老师学评书的啊，刘老师，刘彦广是我的朋友，然后那个您看，您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您面前演一段，您指导指导，能行吗？当时其实人挺多的，然后那个单老师说啊，没问题，你来演一段吧。我就学说了一段《三国演义》的选段，单老师听完之后觉得很不错，他说这样吧，你以后就到我家来学吧。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觉得怎么可能？他真的就给我留了电话，是让他这个儿媳妇儿这个张阿姨，然后给我留了电话和住址，然后呢让我去他家学评书，所以我基本上是每周都会去他家一趟。他真的是倾囊一兽。我说实话，我因为我没有百只啊，我没有百，肯定没有百只。基本上因为他50多个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百过只的，所以也没有收过学费。我跟他学没有收过一分学费，也没有收过一件礼物，就什么都不要。而且我有的时候说我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都拒绝了。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快80岁了，腿也不太好了。他后来就是都要坐轮椅嘛，我每次见他的时候他都坐着轮椅，但是只要我说的不对，他都会站起来之后他自己给我演一遍，就是那段话怎么不对。就比如说张作霖，因为他乱世枭雄真的太棒了，就是张作霖这个人物形象怎么塑造，然后说，因为我一说张作霖总是这个匪气有余，特别像这个地痞流氓，没有这个王者风范，不霸气，所以他每次都觉得我这说的不到位，很坚挺啊，把这个脊梁全部都挺起来。他做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随意，但他一站起来一说书，马上换了一个人。就刚才那个李欢老师所说的，很有范儿，就是用说唱的感觉，就是 swag， 又很有 swag， 马上换了一个人，眼睛顿时就有这个光亮了，把眼珠子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讲完之后，因为他当时身体确实也不是特别好，刚刚做完手术，也是大病初愈，还得坐下来再休息一会儿，抽根烟，喝口茶，然后再站起来，再给我说同样的一遍，直到我演的他觉得满意了，哎，才停下来。评书他是书加评，你得有评才行，要不然你只是讲故事，他很讲究这个评这个字儿，所以这是很难的。就是可能讲故事很多人都很好，但是你要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怎么把这故事融会贯通，再带上这样的评论，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其实不仅单老师这样教会我，包括我的启蒙老师刘彦光老师，他也是这样的，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一种境界，才能有这样的一种高度。 没错，丰满的形象是来自于细微的细节。 对， 那二位从这个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更了解这个行当嘛，是怎么看这个评书的传承的呢？ 我们俩刚才一坐这儿就了解，他问我这个关于我们现在相声那个，相声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评书要火得多，实际上也不挣钱。 对， 哎，因为很难在哪儿呢？就是说大家现在比较忙，又堵车。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说上去听相声的，撇抛家舍业的，不太现实。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属性，尤其就在北京，包括评书，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像媒体朋友，比如电台、电视台，一定要给予更多的支持。要是有一些这个正能量啊，或者喜欢这个的年轻人投入进来才可以。所以相声都如此，何况评书了，就还需要大家的力量。 单老师之前也其实也说过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单老师50多个学生。真正以这个说评书为生的就俩，这两个是双胞胎，在辽宁那边就俩，剩下人没有以说评书为生的，就其他人都是比如说有像我这样的主持人，有这个还有当兵的啊，还有这个那个当老师的。艺人的生活靠什么？靠的是营生活着。但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喜欢评书的，或者是就没法靠营生去活着， 对， 包括相声演员也是，这是一个市场所决定的。 但是我 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喜欢评书的，或者是就没法靠营生去活着， 对， 包括相声演员也是，这是一个市场所决定的。 但是我知道一点啊，就是单老师本人啊，对评书示威这个趋势啊，他是看得很淡的，这是为什么？ 首先呢，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包括在鞍山、在辽宁，他也有这样的这个学校，他自己办了一个类似这样的单田芳的这个评书学校，也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阿慧阿姨也在里面去投入，包括他有很多的一些徒弟啊入室的去那里教课，也在为这个东北评书奉献自己的一些力量，但是更多的我个人感觉，评书还是需要进行创新，进行与现阶段这个时下相结合，然后让大家重新了解评书之后，再去听这个传统的一些段子。老百姓真的这么节奏这么快，然后呢，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状态之下，你去回归到茶馆里去听，永远都是那波人。 不一定人人都爱喝老酒，但是老酒永远有人爱喝啊，尤其是如果说老酒还能做出新味来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哈。今天呢也是感谢两位嘉宾，我们带来了这个很多单老这个生平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了单田芳先生，了解了他的评书艺术，非常的感谢二位，谢谢你们。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故事里有多少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基辛格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尼克松访华七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引领下，遵循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模式，中日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紧接着，英国、荷兰、希腊、澳大利亚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中美关系更是一路破冰，不断取得巨大进展。1978年12月16日，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月，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是否有一首诗曾经打动过你？是否孩子朗朗的读诗声让你重回少年时代？城市文化范儿与你诗会中秋，录制语音或者拍摄小视频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就有可能与北京电台主持人、知名学者同时亮相中秋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诗会中秋，等你发来心中的诗。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来关注拍卖方面，嘉德四季第52期金秋拍卖会将于9月16号到18号举办预展，9月18号到21号开锤。本期拍卖会汇集了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古籍扇本等重要门类的4400多件拍品。这次拍卖会上，中国书画板块将为藏家呈现1800多件书画拍品，于四个专场集中呈现。其中的名家墨园专场是四季书画的品牌，这一次精选的40件佳作包括齐白石、吴承硕、张大千、李可染、陈少梅等名家作品。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展本周登陆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内迄今最大规模的英国风景艺术展，泰特不列颠美术馆将70余件珍藏精品带到北京，它们出自庚斯伯罗、透纳、康斯泰伯尔等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风景艺术大师之手，涵盖油画、水彩、版画和照片等，全面展示了18世纪到20世纪300年间英国风景艺术的流变和发展。展览以18世纪的地质画和古典派绘画大师为起点，依序介绍19世纪的浪漫主义拉斐尔前派和印象派画家，直到20世纪的先锋现代主义画家，从凝望与梦想、古典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与印象主义、早期现代风景画、晚期现代风景画五个部分，阐释风景艺术缘何成为英国视觉想象的核心表达形式。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3层13到17号展厅，展出至11月6号。原本肉身李贺雕塑作品展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院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李贺在08年到18年10年间创作的主要雕塑作品，包括原本、生存方式、肖像、肉身等系列作品90余件。这些系列作品构成了艺术家独特的语言，通过雕塑之身呈现自身观念，牵动观者一起感受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李贺表示，雕塑的本体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提取，二是对雕塑艺术中形体的塑造、形体的规律、空间维度、观察方式、时间维度及材料延伸的本质语言的研究。本次展览会持续到9月26号。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喜欢做意大利面的朋友，或许在厨房里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当你尝试把生意大利面折成两段时，为什么总是会折成三段或者更多的意大利面碎片？这是一个违反逻辑的现象，几十年来一直令厨师和学者们感到费解。不久前，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们发现，将一根生意大利面条折成两段是可能的，但是要先扭转一下。在数百根意大利面条被折断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终于可以将一根面条折成两段，前提是将面条扭曲至少250度，然后缓慢弯曲至断裂。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未来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断裂的机制，甚至帮助设计抗断裂的纳米材料。至于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其他类型的面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很多人会为了减肥狠下心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殊不知这一行动或许还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大脑衰退。有最新的研究显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神经新生，从而有助于改善大脑认知功能。来自于麻省总医院的科学家们以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小鼠模型发现，一种能够促进大脑新生神经并保护它们免受损伤的治疗方法，可以模拟运动在防止记忆衰退方面的积极功效，从而改善大脑的认知能力。对啮齿动物的研究表明，成年后的神经有助于保持某些敏锐的认知技能。一些啮齿动物的研究已经将定期运动与神经发生联系起来。相比于久坐不动，经常运动的患病小鼠在一系列记忆测试中表现更好。中秋佳节将至，月饼销量走俏，但是也有一则谣言随之而来。近日，广西玉林的网友们都在转发一个视频，内容是北流口音的人在说北流李恒星月饼的肉松是棉花冒充的，并把月饼内的肉松拿水浸泡后剩下一些丝状物，说这些丝状物是棉花。北流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近日派出工作组到生产厂家进行了检查，结果没有在月饼中发现有棉花，所以这个网上传播的用棉花冒充肉松做月饼的视频纯粹是谣言。大家不必相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为确保地铁六号线西延段顺利开通，北京地铁将对信号系统进行升级。今天和下周六两天，六号线将提前结束运营。六号线各站自19:58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沿途各换乘车站陆续停止换乘。地铁方面将在一号线、八通线适时采取加开临客的措施，密切关注客流变化，遇大客流冲击时适当采取分流、限流措施。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最近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自9月17号起实行。从下周一起往间的购房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将执行认房又认贷的政策。同时，今后公积金贷款将与缴存年限挂钩，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元，缴存12年贷款可最高达到120万元。所谓的认房又认贷，也就是说既要看名下是否无房，也要看全国范围内的个人住房贷款记录。通知规定，借款申请人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且在本市无住房的，按首套房贷款政策办理，凡不属于首套房的情形被核定为是二套房的，按二套房贷款政策办理，如果被核定为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不予贷款。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暨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在本周拉开帷幕，其中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活动从今天开始到19号开放，观众们可以体验 VR 空间、军事科技竞赛、科学留言榜等12个主题展区。此外，从今天开始到23号，嘉年华还举行了第六届北京国际科技电影展，放映地点包括北京天文馆、中国古动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朝阳规划艺术馆，共邀请到来自15个国家的27部优质 3D 球幕、4D 动感科技电影参展。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祖国这么大，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重庆的火锅，青海的老酸奶，海南的椰子冻，西安的羊肉泡馍， 哈尔滨大雪天的马迭尔冰棍。 嗯， 美食是一种神药，可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 是的，一份甜品可以让心情瞬间美丽起来，一瓶汽水可以赶走烦闷，深夜的一碗汤面能够吃到幸福和温暖的感觉，而每天一头的鲜鱼鲜海参更是我们抵御亚健康的秘密武器。 嗯，很可惜啊，这样的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马上就要全面涨价了。 是，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到岸价直供。 哎， 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订购两盒就送一只海参专业泡发杯，再送一床5斤重秋冬驼毛被的特惠。 是， 看到此刻4007106108 4007106108电话已经是全面满线的状态了。 是的，手机尾号85142903050都是最新成功订购的，而且都是订购了4盒的，感谢大家。4007106108 4007106108。再次跟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说一下，今天呢是最后的机会，可以享受到到岸价，享受到双节特别优惠。 嗯， 明天开始所有的海参都要上调到799一盒。 对的， 而且呢焖烧杯加上驼毛贝的特惠您是享受不到了。 哎，是的，来看到尾号是9003的朋友就说了，家里吃海参5年时间，孩子4岁，特别喜欢吃海参蒸鸡蛋，土鸡蛋香加上海参的鲜美，拌个饭孩子能吃一大碗，4岁就长到1米1了，别人都羡慕得很呢。 哦，嗯嗯。 还有8494的朋友说，人到中年力不从心，很多时候呢都感觉到很疲倦，吃海参不是为了自己的好身体，是为了自己不倒下，能继续扛住这个家庭的压力。 而野生海参当中的各种营养元素都非常全面， 对， 比如海参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等等。 嗯， 所以我们才建议大家把滋补融入到一日三餐。 是的，今天拨打4007106108，吃一头海参15块钱的花费家家花得起。而且呢为了让您更好做，我们特别赠送到海参泡发杯，但是没有办法，海参涨价的消息我们在半个月前就已经通知了。 是，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可以享受到优惠，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699元一盒鲜芋仙野生海参，订购2盒半年装，不仅送焖烧杯，还有5斤重的秋冬驼毛被免费赠送。错过最后的一分钟，对不起，优惠就全面取消了。 所以说4007106108 4007106108，大家抓紧时间啊！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老公，去北京。